高开高走啊，全市呢单边一路上扬至收盘。那么从成交量以及涨停家数两个指标来看呢，都是最近五个交易日里面成交量最大、涨停家数最多的一天。那么整个市场呢喜洋洋的很。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呢，应该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红五月的希望。 好，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哈。从技术面上来看，您认为筑底了吗？ 整个 A 股市场在围绕着上证指数3040点至3140点这100点啊这个范围之内呢，横向盘整了将近半个多月，人心思涨，尤其是数次在触及3040点附近呢，都有明显的做多资金进场啊。那么今天呢，随着市场一个比较亮丽的表现啊，整个3000点附近的支撑力度呢再次的得到体现。那么3000点在某个比较中短期的角度来看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了。 好，今天这个酿酒板块出现了普涨啊，那您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酿酒板块的这个年报也不是前两天才出来哈，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是市场没得可选的这种稳健的投资标的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应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今天的白酒板块上涨呢，也是因为有一定的事件的驱动。因为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投资界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呢，就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那么在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呢，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向巴菲特这个87岁、88岁的投资界的神仙呢，提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巴菲特在近期的选股的时候没有在完全的去执行他当时提出的这个轻资产的概念。这个问题呢也引起了整个投资行业，包括我们业内很多人士的在周末的反思。因为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面呢，他非常偏好能够给股东带来明显的纯净的这个现金流资本回报的公司，比如说他长期投资的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吉利剃须刀这些的大的消费品牌的公司，都不是重资产行当，所谓的这个都是轻资产行业，同时呢在技术、品牌、商誉上都有很强的护城河。那么这些被巴菲特所看好的公司呢，都具有说此类公司收入成长啊、利润的扩张、企业的壮大，是不需要在人力、财力啊、技术开发上的投入继续追加大的资源和人力的财力的投入的，都是可以啊不在无需太多投入情况下呢就得到利润增长。那么这样的公司呢 ，A 股市场也有。那么其中最明显的两个代表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白酒。那么如果说你茅台啊、五粮液，它都具有非常好的这个护城河，然后品牌啊、商誉，而且它的扩张它都非常方便啊，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投入啊。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传统的中医中药。我们今天尾盘看到云南白药呢，被三家机构直接拉到涨停。那么这个是100来元。100元左右的股票能够买到涨停，应该说这也不是一个冲动性的行为，也不是小散的行为，这都是基于周末的时候我们对巴菲特股东大会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 A 股市场里也有这样的好股票。同时呢，巴菲特在整个股东大会中也谈到在全球的市场当中，他只看好两个市场，一个就是美国市场，一个就是中国市场。而且呢他的搭档芒94岁高龄的芒格也是个股神了，就讲到就是说他认为可能短期之内他认为中国股市的成长性可能比美国股市场呢来得更加容易把握，你比较显而易见。所以整个 A 股市场今天的上涨呢，也是受此这一个对股神的敬仰一个推动吧。 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女孩所煽起的蝴蝶效应，没想到哈，在中国的这个酿酒板块有所体现。当然这是一种分析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对于后市的走向，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目前的这个投资情绪是否逐渐在稳定？ 针对整个市场投资情绪来说呢，前期最近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随着这个贸易战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谈判相互的谅解从官方媒体上我们看到还是有一定的进展虽然说还没有彻底的这个定下来，但是还是有一些进展。所以整个 A 股市场今天呢，也是在上周后面3天呢，这个美方来谈判之后呢，近期呢可能在一些 贸易战相关的信息上呢，有些比较一个窗口期啊，比较平淡，所以大家情绪呢，应该已经逐步的稳定。同时呢，针对整个后市而言，随着市场在3000点左右的反复筑底、反复夯实，那么今天呢，虽然说并没有突破啊3040至3140这样一个整理箱体，但是今天这个阳线呢，还是给了整个市场很多的一个遐想的空间。那么我个人感觉，后市短期之内啊，整个 A 股市场向下的空间呢几乎被封死，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向上的空间。那么指数方面呢，以维持横盘稳定啊，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局面。但是有两大类的机会还是比较值得关注，一个就是以业绩成长啊，然后产品涨价的一个之类的趋势股啊，我们看到尤其是以像农化产品啊，很多一些随着春天啊这些农业化工产品的价格有明显的上涨，然后这些个股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除了白酒之外哈，一些消费品啊，例如说随着世界杯的即将来临哈，那么像啤酒啊等等这些行业呢，这些消费品快速消费品行业呢也会啊比较好的成长。那么除了这些业绩成长、产品涨价的趋势股之外呢，一些热点题材，例如近期的人工智能啊，然后高送转。这些品种呢，近期的题材股交易机会呢也比较多。当然，这些个股呢，由于弹性比较大，比较适合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投资人。那作为普通投资人或者上班族的话，还是业绩成长啊这些趋势股啊逢低介入会比较安心一些。 嗯，好，谢谢张小青先生非常细致的点评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我们下周见。嗯，拜拜， 下周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投资资讯。今天沪股通净流入 17.15 亿元，当日资金余额 502.85 亿元，深股通净流入 11.36 亿元，当日资金余额 508.64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汇率。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3584，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63个基点。近期美元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业内人士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上仍然将保持双向宽幅波动。本周起，部分北京地区的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将执行新标准，在央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0%， 也就是基准利率的 1.1 倍，调整之后年化贷款利率为 5.39%。其中涉及到北京地区的五家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北京银行。那么二套房贷款利率政策多数银行目前维持不变，仍为此前的基准利率上浮 20%。 再来关注税延养老保险，或者叫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它的配套细则今天出炉。例如参保条件要求16周岁以上，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符合要求的就可以参加税延养老保险产品。那么产品类型分为收益确定型、收益保底型和收益浮动型三种。再来关注 CDR 办法落地，资本市场大门全开，迎接新经济。上周五证监会宣布了一条消息，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也就是 CDR 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事件的具体意义有哪些呢？专家认为有两点。第一是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进入落地阶段。第二个意义是为未来开通沪伦通预留了制度空间，有助于推动国内外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巴菲特对公司业绩、投资、税改、中美贸易、虚拟货币等热点问题都给予了回答。例如巴菲特并不看好加密货币的结果，他看好能源和航空行业的发展，他认为投资人应该把目光投向中国等等。不过这次的股东大会也透露，伯克希尔公司的2018年一季报显示，该公司9年来首度亏损，亏损额达到 11.4 亿美元。好，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平安好医生投奔港交所怀抱，但不幸的是破发了。招商证券四月份母公司净利润达到 2.2 亿元。楚江新材牵手新海铜业，深耕新能源汽车铜导体材料的领域。振东制药发布公告，目前正在研发抗肿瘤产品。节节微电表示与华为、小米等公司有合作。机智科技表示目前没有半导体产品销售。 茅台换帅首日股价大涨超过 5%， 市值增加超过440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小米赴香港 IPO 所带来的智能手机板块的一个上涨啊。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啊，小米公司呢要到这个港交所去上市了啊，大家都在说啊，那这个市值是多少啊？这个上市首日会不会破发呀？还有呢，就是它带来了哪些相关的这个概念股和概念公司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从它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我们能看到它的主营主要分为智能手机、物联网、生活消费产品还有互联网服务这四个营收板块啊。 没错。 那么以2017年为例，智能手机的这个收入是 805.63 亿元，占总收入的 70.3%。 另外就是物联网这块占到了 20.5%， 营收是 234.47 亿元。也就是说它的核心业务来源大部分是在这个 手机上， 手机上是吧。那么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它这个是占公司整个的大头啊。那么智能手机目前这个在国内的一亩三分地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是这样，咱们看到一些数据能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智能手机从近一段时就是咱回顾一下整个历程吧。其实智能手机从开始来说，逐渐到我映入到我们眼帘吧，然后开始进行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到近期来看，我们现在市场上会出现一种声音来说，就是诶，是不是智能手机已经慢慢饱和了。而且我们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智能手机的一个销售量其实在逐渐的一个下滑状态之中，然后缓慢下滑。所以说就从声音来看，我们就可能是遇到两种声音，就是说诶，我们是不是已经市场已经就到这儿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是不是发展就到这儿了，所以两种声音弄出来，好像我们智能手机来看它来说哈 就不行了， 对，就感觉到了一种哎情绪上就是说哎不行加不行，对不对？就感觉到就是有一种不太好的这种状态。 这倒是有数据哈，比如说一季度吧，中国智能手机销量从去年同期的 1.14 亿部狂减 21%， 减少了9100万部。 没错，是就下浮的幅度是非常快的嘛。所以说市场上说引来了一些连锁反应来说，其实还是很大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可能说大家认为智能手机是不是就到这儿了。这是一个很大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从小米这件事那个就是这件事儿来看哈，其实也能看出，其实感觉小米其实比如说有小米电视啊，对吧，咱们也是知道小米现在做了一个全生态的那么一个它的一个布局，其实但是能看过来，其实还是说智能手机还是它的一个就是主营业主要收入来源嘛。所以说我们想看的就是智能手机接下来是怎么玩嘛， 啊， 或者说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发展。 雷军是这么说的，他说小米是一家以手机智能硬件还有刚才所说的物联网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 对对对，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呢目前来说手机贡献的利润还是最多的。 没错。 但是在整个大的格局来看呢，那么中国的这个手机市场份额是华为、OPPO、VIVO 和小米占到前几位，大概是 73% 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啊，总市场。那么大的市场在下滑， 那它未来的这个营收难道不会受到影响吗？ 啊，手机这个东西咱们毕竟是属于的那种，就是说还是算更新换代比较快的那么一个东西吧。 嗯， 尤其是咱们如果是这个朋友们如果是带有研究啊，比如说像苹果或者安卓，对吧？咱们知道安卓机其实换的要更快，因为它咱也不是说在说哪一方面软件不好啊，它确实手机有这么一个毛病。那所以说它的换代其实是也是一个看，咱不要说看到天花板是到这儿了，但是它还有个换代潮，因为手机不会像咱们。比如说某一个东西一用就用好几年，其实手机就换的东西很快的，对吧？ 嗯，它不像那个什么空调啊， 对，一用就好几年，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天花板在这儿了，其实还是一直在跟大家去说，这个行业其实发展到越来越往后，一个成熟的行业越来越后发展是什么情况？就是但哪个公司强，哪个公司厉害，它又在慢慢的 蚕食别人的市场。 对，所以说对市场虽然说 这么大， 整个就那么大，但是我的份额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就是也是我们目前看智能手机这一块儿，是我们能看说，哎，虽然说感觉行业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这，但是我们能看在行业里面，其实还是能发现一些投资的机会的这么一个逻辑在这啊。 这么一说的话呢，作为投资者好像就不用那么悲观了，是吧？ 没错没错。 但是作为消费者，老像从我们身上榨点钱，因为我们用手机确实就像刚才所说的啊，它不像用空调，它确实换的这个频率啊。挺快的， 没错。 它也不像用那个别的一些消费品，就是你用完了就要买新的了， 对 吧？我吃完了，我喝完了，它这个不是，它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忍受的限度，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说服务啊，你不更新手机啊，就用不了了， 没错， 就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没错。 你必须要换，那不像原来的那个二 G 手机， 对， 只要信号不停。电池有电， 我就能使， 手机不摔坏，不进水里，就一直能使。 没错，所以说现在智能手机的发展，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而且说，从它的技术的更新来看，我们认为每一次的对于智能手机的一些革命性的技术更新，都是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其实有另一次看点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所以这是我们说说别看，还是想跟大家说，别看行业说有可能有悲观的情绪在这，但是我们认为每一次的这种机会的到来，其实都会唤醒我们智能手机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就是一个爆发点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每年其实智能，咱们知道苹果产业链，对吧？很知道这个链。其实为什么苹果产业链出来，其实它也是智能手机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更新换代所带来的每一次的技术革命，为我们智能手机这一块都是带来了新鲜的这么一个血液出现。所以说我们认为更新的这么一个，它最近毕竟是个科技产品嘛，它的每一次更新或者每一次的技术突破，也是为我们智能手机这个行业其实带来了新鲜血液的那么一个爆发点。 其实说到苹果产业链啊，有化肥是吧？有种子，有树苗，不是那个啊，苹果手机产业链啊， 没错， 它这个产业链包括什么呢？有电池， 对 啊，有那个什么宝石，你记得吗？当年还炒过一段那个跟蓝宝石有关的那个 蓝宝石瓶，都是 瓶， 所以这是你看，您刚才也说说，当年炒过的，其实正是每年苹果它发布会提供的新的科技。会给我们产，会给我们整个产业带来新的一个， 但你有些是想象空间啊，炒作空间啊，有些是实实在在的拉动， 没错。没错， 从苹果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就当年你上过的当，还要在未来的这个啊国产智能手机的相关的公司当中再来一遍吗？ 确实是因为苹果，我们认为苹果它是智能手机的一个领军人物，所以说我们知道每年我们考智能手机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看苹果今年有什么看点。而今年和大家去说，今年其实我们虽然说 iPhone 10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反应不像往年这么强烈，但是今年依旧我们对于苹果另外新一代，咱不管它叫苹果11还是苹果几，它新一代的一个技术依旧是我们认为智能手机一个我们应该去看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看苹果今年到底有什么新技术，而这个技术会映射到我们整个我们智能手机产业里面对应着什么样的一个环节，都是我们应该去看的，去挖掘的。 苹果 11 对，就看看它今年有什么技术，这确实是。而且我们知道，就咱们说到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来看啊，其实 也是和大家去说苹果产业链的一个，就是通过它去怎么能找啊一个好的方向，就是我们看到苹果其实它还有挺有规律的，它每年都会多多少少的就开始去泄露它的技术， 嗯， 每年都会有一出说我们那个工程机不小心怎么就丢了，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信息慢慢外泄，其实这我个人判断，其实这是它也是它的一种营销方法，而这种营销方法却咱们去挖掘一下产业的投资机会，就是我们跟着它这种它的思路去看到底有什么行业值得投资。比如说我们知道去年来说它用了 OLED， 我们去年来说我们的 OLED 其实整个行业的产业链来说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表现，这就是我们看到通过苹果来映射到我们智能手机这块到底是如何投资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吧。根据 去看一些新闻，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因为苹果它是套路是这样，咱们不要以为说是哎新闻出来了或真或假，了解苹果的手机套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还是大概率还是真的，所以这一块还是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小的技巧。 嗯，那你刚才说到这个 OLED， 嗯， 啊，有哪些公司是跟这个有关的呢 ？OLED 是什么呢？它的全称叫有机发光晶体二极管， 嗯， 它有自发光的特性，不需要背光源，所以对基材，就这个基板材料的这个选择面就比较宽，而且呢，在驱动电压在十伏以下会比较的省电， 嗯嗯。对，确实 它又分为好多种啊。 对， 还有别的 这样，其实这它是整个对产业链的一个投资机会。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咱们要这就比较谈的稍微技术一点，给大家去说大白话一点啊。这个屏和别的屏和之前咱们的 LCD 屏，就是我们要两 LCD 屏需要两块玻璃， 对， 这个只用一块 啊。 那玻璃基板这一块的一些相关公司，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看的。那还有一些跟大家在别的之前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叫一些铲子企业，就比如说呢。你要生产这个东西，你起码得有生产它的设备吧，生产设备的这些公司也会成为我们看到去投资的这么一个就是先行者。 嗯， 这个每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倒去想到底是投资的点在哪里，就是我们每一块都是有。那去年还说我们知道还有个投资，比如说像它的一些人脸识别技术啊，人脸识别技术造成了一些我们知道它的摄像头会有些改变，那摄像头也会随之而来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也会受到一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知道其实苹果出来之后，我们的就国内的厂商会学的这个技术，是学这学东西不可能是我他没公布出来， 他毕竟还在引领全球智能手机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出来之后他先出我们再学，那这样投资的公司来说，你先如果说你先看到一波之后其实还有的炒，为什么？因为后面的业绩才会慢慢放出来。 你刚才用了一个字啊，炒，很有意思啊。 对，因啊 就是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就是啊受益于某些公司要发新品是吧，特别是像苹果这样的巨头公司， 没错，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相关零部件的企业会受益、啊、 没错。 那么这种受益是体现在它的短期的股价上，还是会体现在它的一季度二季度或者更长时间的业绩上面啊。那么对于它的股价有哪些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来探讨啊。就关注这个智能手机的相关公司，我们应该怎么个关注法啊。 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国产手机呢，也有很多国内的供应商啊。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怎么来选择相关的投资机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卖什么呢？ 啊，那个啊。 什么买呀？ 哦，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是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周一到周二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我们和建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由小米上市所想到的智能手机的相关板块和领域啊。 嗯， 在上半段我们谈到了这个苹果概念，哈哈， 没错， 就苹果在上市之前呢，总会带动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啊，他们的股价发生一些波动，对吧？ 没错，没错。 当然有一些确实是它的供应商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的供应商啊， 没错。 那么带动股价的这个波动，你认为我们应该是短期跟风炒作，还是说值得一段时间的持有？ 这个确实需要一些功夫来仔细去研究了。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这苹果一些技术来说，出来了，对吧？我们这技术要应用到手机上了，我们也知道随之而来就是我国国产的一些手机也会跟风去学，对吧？这是咱们知道一个逻辑。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只要它公布新技术出来之后，会有很多公司说，就也不是很多公司说吧，就有很多市场的声音说，哎，这个公司它有这么个技术， 嗯， 这个公司也这么技术，而且我们能看到相应的股价来说，也会跟着一波炒作出来嘛。但是这种炒作，其实如果作为我们来说，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方法来说，其实不建议大家去跟着去炒。那如果说您的技巧稍微好一点的话，您跟着炒一波，也就是说咱们走一波快钱，是您就是咱们应该走的一种方法，而且千万不要跟着去。为什么？给大家说两个原因，是你这个公司有可能技术是有，技术成不成熟是问题，能不能应用也是问题。所以说这种炒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一定要分辨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说您是真心想有研究去想投这一块，认为这个领域非常有价值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大家进行沉淀之后，发现这家公司，一是如果它真的是和苹果有一些供应关系，或者说像刚才主持人也和大家去说了，它这些技术是能支持苹果来说的话，那这肯定是好公司，因为它毕竟受到了苹果的认可， 大家也知道那种高品质的公司对于要求也很多的嘛，那随之而来他可能会接受到接到国内更多的订单，因为他们满足了苹果的要求。那这种公司呢确实值得我们去投。那另外一些公司，那咱们退而求其次，找一些公司的技术确实能应用到我国这些，就是刚才咱们也之前说过那些好的一些厂商的这些公司，真正他去供应这些公司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公司，这是我们值得去选择的标的。那如果这两条条件不太满足的情况下，那真的就变成了就是一波炒的这么一个行情了，那就不太好了。 那怎么去获取相关的资讯呢？因为这都是科技公司， 对， 我们也不可能实际去看一看人家公司的生产环境。 没错，那这其实就是获取这个信息来说吧，其实怎么说呢，有可能有一些难为大家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获取的一些信息的渠道，比如说像研究员写的调研报道调研报告，咱们或许比如说看看我们一些看盘软件啊，上面都会有写，这是一方面。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这东西大概大家要仔细阅读，因为有时候分析师他写的是等于说呢是稍微有点绕，您是需要仔细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公司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也许分析师他们也是肯定是经过了精心的调研，对吧，也是去考察了这个技术确实存在，那咱们也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说到落到实处来说，其实还是需要去观察的。所以说还是需要大家，因为我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你投资千万不能心急，就别想着说我们每次一买进去弄个十几二十个点，对吧。我认为每一次咱们的投资能抓到了五个点最多，每一次几个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一个投资的一个就是。 有人说了，看这个研报说建议增持，推荐买入就可以不要动了啊，切勿操作哈你可以卖出反向操作。其实后来检验也不无道理哈，有些从实际的角度来操作的话哈。 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是做过一些量化统计，就是那个分析师他给的评级有一些上调之后会出现一个反向的一个动作出来吧。那这个是不好说，但是其实咱们看分析师的评级，咱们一定知道分析师他做研报的评级的那么一个他所对应的一些长度，或者它对应的一个逻辑在哪儿。 嗯， 因为它基本上我们分析师给的没有是短线，就是它不会去找短线性的交易机会。 嗯， 就是跟咱们的就是咱们个人投资者其实需求不太一样，它的一个需求就是我研究报告写出来之后，我是看一个很长远的未来发展。 嗯， 它是在研究公司嘛，对吧。那咱们说的就是稍微妥协， 希望它马上就涨。 对，我们就希望能赚钱，就是这么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大家看的时候是要有针对性的去看。 嗯，反正呢，从研报当中呢，或者是从这些公司的年报当中，我们倒是可以去确认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实。 没错。 作为投资者来说，我认为啊，是了解事实啊比了解观点更重要。观点还是要自己去分析研究并而得出。 对，没错，其实就是分析师也是在输出他的观点，对吧。所以说刚才就是咱们看，就是刚才咱们又回到说炒那个事儿到底是炒还是真事儿。所以我们去读研报之后也是去读分析师告诉你的真事儿是什么，然后您去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咱们说一个概念出来之后吧，到底是相关的公司它是真有还是说只是炒概念。我们是通过去读分析师的研报，或者说去看上市公司的财报，去深究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嘛，我们看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发生，或者说将来要发生，而不是去看到它到底是就是光是走了个概念这种状况。 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呢，就有可能是你买了就跌，是吧？你卖了就涨。 没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好，那这个就是说谈到我们怎么来挑选啊这些公司啊，特别是这个科技性比较强的含量比较高的那种智能手机的相关公司啊。 嗯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就是国内有这么多的手机厂商大品牌哈，他们其实也带动了很多相关的这种零部件呀、生产制造呀，还有一些生态哈的这种发展啊。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怎么来找寻相关的机会呢？ 是这样，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咱们从大面去看，就是比如说领军人物出来之后，那我们能看到我们开始进行模仿，我们模仿之后其实还有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的最近的我们 vivo 手机，其实把苹果的概念是首先就是提到了就是实际用来，就是它进行一个屏下指纹的全屏的一个识别，这就是去年苹果其实已经提出来的事情，但是它没有实现的这么一件事被我们实现了。所以说这样他们的一些创新和就是创新吧，和一些他的一些想法，其实也是带动了我国的一些行业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关行业的这么也是以不断的创新带来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是这么一个大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说通过创新来带动了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零部件或者说一些应用上的一些方法吧，都会带动我们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的出现。 嗯， 其实还是这样，因为毕竟说我个人认为哈，智能手机其实还是一个科技属性比较对科技属性比较强的产物，它的推动的一个东西还是创新带来，或者说就是新的技术和老的技术在不断的更替的这种就是周期吧，产生出了短期的一个就是价值提升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投资时点吧。 嗯 啊，投资时点很重要。 嗯， 是这个公司，比如说小米要去上市了。 嗯， 我是它的相关概念股啊，我这个时候买入或者提前买入啊，因为它这个上市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 嗯，没错， 大家也就提前知道了，布局啊，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公司要出这个相关的年报了。 嗯， 啊，我是它的一个供应商。或者代工厂等等嘛，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买入，有一些时间差或者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波动的时候我买入。 是这样，那如果说咱们看到小米，咱们回到小米这一块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其实小米上市这事儿已经出了，相关公司也是大家能列出来，其实他们的一波炒作也是跟着起来了。现在问题就是咱们能不能继续买， 嗯， 对吧？那 先说说之前怎么买吧，因为 我 再说说现在能不能继续买哈。 之前 就以后这种事情再发生，我们应该怎么提前做 啊？之前如果咱们能看好一家上市公司的话，你肯定是根据它的一些业态来说，你是找一些供应商吧，这些可能都是能做提前埋伏的。 提前埋伏多久呢？ 这个是， 你看我们前段时间这个 A 股也是在不断的，是吧？震荡 啊，没错没错， 你埋伏进去了，也可能被套进去了。 对，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是，这么跟大家说吧，其实有一种信仰在这里头，但是其实不建议大家去操作这种信仰啊。但是还是说，如果说您很看好这个公司的话，确实你是做一些价值性的投资，您的埋伏来说，其实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嗯、 那作为一些交易性机会，其实作为埋伏来说，您有可能扛不住，因为能看到刚才像主持人也说了吧，前一段时间咱们的市场其实波动还是挺大的，您有可能就没有进行埋伏的住。那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小米现在它上的是事件出来之后，怎么能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还是后续你能不能继续埋伏吧？我认为还是其实咱们还很挺多人也是在问我这个问题的，说他现在也要上市了，相关公司也出来，怎么办？那给大家去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整个团队去讨论的那么个结果，咱们需要看看小米公司在它上市的时候，它的招股说明书里面一定会说出来它想干嘛，它以后发展的规划在哪儿。是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具体我也忘了。比如说小米公司，咱举个这不拿小米说了吧。一个公司它上市说，我以后要 慢点说，没关系。 我以后要从农产品加码，那肯定是它之前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相关公司嘛。我们去。 你的意思是说，看看它未来发展的方向？ 对。 那么有一些配套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受此影响。 没错，因为咱们知道已经它的产业链出来之后，它的生态链出来之后，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上市、哪些是它的相关上市公司在这里头了。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雷军说了啊，以后我们超过 5% 的这个硬件的利润啊，都让渡给消费者。后来华为的人说了，我们这行有超过 5% 的吗？ 所以 就我们这行业是个低利润的行业，你说交易员说了啊，我挣10亿以上的我都送给大家啊，我想问问您，您挣过200万的吗？ 就这意思啊。 嗯， 就说他要在别的领域里面赚钱。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所以说能看出来他的方向其实还是在多元化的去打造他的生态圈。 嗯， 但是他有可能他的意思，就其中的意思来说，就可能会去降，就是他的这次的募集资金的主要目的就不在于说我的那个手机产业链来了、 嗯、 这一块来了、 嗯、 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看看他相关的领域这一块啊，来就针对小米来说，有可能我们和它相关的一些公司就不太好根据这个概念而继续的投了、 嗯、 所以说我们看它募集资金的方向在哪儿，我们还是能继续埋伏进去的。 哦，好。嗯，其实建新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宜再跟进啊，跟它这个手机制造有关的啊这个公司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它现在这个市值啊，反正现在还没上市呢，是吧？有人说啊1000亿，有人说1200亿，有人说700亿啊，等等，啊、不一样啊。反正呢，有人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定价好像有点偏高啊、 嗯， 偏高。那么这两天不是那个平安好医生也在香港上市了吗？ 嗯，没错。 当时也是哈，大家寄予厚望，结果破发了，就破发了。那如果说哈小米公司上市之后、 嗯、 雷声大，最后也破发了。相关的这些智能手机的概念股会不会受此波及？ 那相关的概念股，我认为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波及肯定会有的。那毕竟我们刚才也说过，其实整个投资里面不仅包括我们对价值的发现，还有一个情绪波动在里头。 情绪， 对吧、 嗯、 如果说我们看到情绪确实是，对吧，情绪不太好，而且说也许选择的时点不太好的情况下，有可能我们整个一块儿都会被波及到。但是还是那种，如果说你们看好小米公司来说的话，我认为其实每一次的回调都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再给我们就是价值的进行再次挖掘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给就是我个人认为啊，给大家去说个问题，就是我其实还是本人来说啊，还是挺看好小米公司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其实家里有很多小米的东西啊，但是我发现就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还有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嗯， 他一抢我就买不到。那说如果说他之后的话，公司在不断的完善发展的情况下，我认为其实还是能让整个公司再不断的往上去累积它的资本的。那从这种大的、 嗯、 就是从我们生活中去体验到的一个一件事情吧，能反映到公司以后未来的发展，其实我还是看好以后发展的、 嗯、 那这样的看这个以后发展，个人认为看好之后，他再回到他说有可能说市场情绪对他上市的或者一个， 你认为那就是一个买点是吧？ 对，就是每一次调。但是啊，和大家去说是，如果咱们做投资的话，你不要和市场去做对。 嗯， 就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哎，调了每次都是买点吗？不是。 嗯， 为什么？因为市场情绪压着你呢。当我们去观察市场情绪在慢慢的释放、慢慢的释放、慢慢释放之后，差不多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买点。 嗯、 就如果要说多，咱们去看今天的一个市场，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也是情绪在慢慢释放之后，能看到今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 嗯， 不过呢，从我个人对于这些上市公司 IPO 的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之前雷声大的动静大的呀，最后啊在阶段性啊也会让大家的情绪受到一些波动。 嗯， 你看前有中国石油大家还记得吧、 嗯、 对，那么最近呢也有啊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平安好医生等等哈、啊、 嗯， 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公司啊，在美国上市的一些公司啊等等。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情绪可能会左右一些莫名真相的投资者， 没错， 误打误撞的进去了， 没错。 哎，所以呢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如果大家情绪或者你看到的情绪都偏乐观的话，你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的心态、 嗯、 啊。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哎、 如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不在乎这一两个月你买不买， 那肯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 嗯、 就是您不在乎时间的情况下，就是伟大公司我们认为还是值得 他要伟大好多年呢， 对， 不在乎这个一两个月你没关注他， 对啊，就跟咱们说的去考白马股是一样的嘛，短期的调整其实也不是什么就是一 大事 儿，对，就影长期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还是说就是如果咱们还是做投资的话，其实一定要考虑情绪在这里头。 嗯， 对，这是那因为有时候其实人毕竟是人嘛，对不对？你的情绪有可能是受不住控制的嘛，那这样还是对于咱们自己投资来说，其实还是要综合考虑的。 嗯。好，那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请建新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跟智能手机相关的一些领域吧，哈，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怎么来挖掘一些上市公司，好吧？ 是这样，这跟大家去说说，因为咱们聊这么多吧，也没和就是和大家去说说，到底今年咱们智能手机是哪一块儿，我们看好是哪一块能投， 就是这一块， 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啊，今年其实。之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 5G 的这么个事儿，知道今年也要开始那个 试商用 了吧，但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是我还是个人开始说是 5G， 想了半天为什么要发展 5G， 一个是万物物联的这么一个事儿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 5G 其实落到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哪儿用的大，其实还是手机用的多，对吧？咱们是还是现在也是手机天天在用嘛，对吧？还是天天上网，速度快，其实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手机对于 5G 来说，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更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线，我这一块就是我们和人就是今年来说啊，叫 5G 这一块，由于它的一个催化，所以我们需要能看到的地方，天线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适配一些5G 的一些什么信号啊，或者说我们要更适合去适应它这个高速度，或者说高的一些它的一个新的一个扩容那么量，所以说天线的叫升级换代吧，我们认为会从变成智能手机里个非常就是细分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看的。比如说上市公司也有一些啊，比如说像新维通信啊，这些是专门是做一些天线的，它也是一个龙头，所以大家能看看他为什么说大家可以去找一些报告，看看到底智能手机为什么受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 建新讲的啊，就跟那个研报讲的一样啊，不是讲明天后天和大后天的事儿啊。 没错， 讲的是一个这个更长的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内容和板块。 这是一块，但另外一个还是我们手机材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随着也是 5G 的一个大频率的一个就是叫上网，上网和就上下网吧。那咱们知道手机一上网就会热，对吧？那我们的手机的一个材料，其实这一块也是值得今年智能手机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一点。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些材料，现在苹果也在用玻璃，那玻璃之外还有陶瓷背板，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去在今年的智能手机上持续应该去关注的那么两大块。 哎，我记得原来啊，老聊苹果一些概念当中就有这个电池， 没错， 你记得吧？ 没错。 而且呢，还有说我们某上市公司的这个供应商啊，他是苹果的供应商， 对 吧？他给苹果提供某些款的电池啊， 没错。 那这个5G 到来之后呢，肯定大家看视频也好，或者是这种娱乐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没错。 那对电池的要求会不会更高一些？ 对，电池现在是一方面，但是我就个人看到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怎么去解决我们芯片的问题。 嗯， 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比如说苹果的一些它的一些芯片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它掌握了一些它的 CPU 和 GPU， 怎么能就是低耗能？它现在电池。因为手机就这么大，你不可能拿着这个跟就是一个大片似的一个东西，对吧 ？A4 纸这么大手机不可能，那样东西确实是能把我们电池搁进去，但现在还是手机就这么大，我们想办法在做低耗能，而低耗能其实就是我们认为一个发展的方向。你电池现在不太好，再往外扩了，你只能看着我们怎么低耗能。低耗能也有两个方向，刚才 一个面板是吧？ 对对对，您看您要知道，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 OLED 这一块，它也是有了低耗能的这么一个好的用处。那另外就是我们芯片如何能实现低耗能，这也是我们根据您说的这个耗电问题能产生到能反映到我们智能手机这一块，就是智能手机这个行业来说吧，去应该去关注的那么一个点。 其实这些领域里面是挺有机会诞生这个黑马股的， 没错， 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或者说技术的革新有的时候也挺难猜的。 没错， 就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下雨啊，不知道哪段云彩下面下雨啊。 对，这其实也是这种，就是说，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也说叫科技产品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一些魅力所在。就像您说的，什么不，咱们不知道哪一家公司就突然间一项技术就进行了突破， 嗯， 这是一个很，这也是一个投资魅力所在吧。您也是，如果说您能是长期的跟踪和研究，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恭喜您吧。您能是挖掘这样好的一些上市公司， 这个对于普通投资来说也有点难。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投资上面，不知道你持什么样的观点哈、啊？就是我特别想布局智能手机相关的概念公司， 嗯， 我应该怎么个投法啊？是这个撒芝麻这种投法啊，还是说呢，我重点的选一两家？ 重点选还是重点的选吧。那怎么说，其实还是得从大里往小，从大往小里说，咱们看一点点筛。就是我们知道智能手机对吧，像刚才和大家确实说的是，我们看今天智能手机看点在哪儿。 嗯， 智能手机今天看就是我们根据 5G 这个要商用了，我们根据我们手机得配合着 5G 来呀，对吧， 这是大的一个策略， 对， 主线是在这里。 对，我们配合着5G 来，我们要配合有哪几个方面要配合着5G 来？ 那难道我们不要以小博大一下吗？ 对，因为从小 就是某些公司可能会给你带来意外和惊喜啊。 意外和惊喜，这个还就是这是不同的投资策略了。 是， 对，但是我还是建，就是咱们还是建议大家以那种稳健的投资策略为主。嗯、就是您刚刚说那个，确实是，就是比如说，还是啊，就回到咱们的资金划分来，您可以拿大概您的，比如说百分之，您所能投资的钱百分之几，就看您自己承受能力啊、嗯，去搏一下。但是大部分资金还是说，您是一个个往下逻辑去找到一个我们顺应着这个市场的那么个风气而产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标的了。 嗯，是，每月的工资啊都还房贷，但是我一定会留两块钱去买张彩票。 没错，就是 万一有一天一次性把贷款给还了呢。 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还是稳字当头吧。 嗯，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啊 嗯、 也没有问建新对于这个今天大盘的一个行情的看法和明天走势的分析啊，你有什么样的观点跟大家说说呗。 今天其实行情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还是一个情绪的这么一个叫一个放松吧，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 没那么焦虑了、啊、 对，因为说咱们的贸易谈判其实因为从各方的分析来看，其实大多数处于的一些观点就是我们这些条件还是可谈的、 嗯、 说的就是反映出来就是没谈崩，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刚才咱们也说过吧，巴菲特也说中国对不对， 嗯， 是个值得投资的一个这么资本市场，加上我们看到咱们的 MSCI 名胜指数马上就来了，会吸引外资来，所以那边说咱们贸易谈判诶还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预期之前有可能说新闻出现之后来了这么多的强硬性人物，那个人物有可能咱们就是谈崩了，对吧，但是给到市场上消息其实没有这样，所以说今天的情绪来说也是压抑了许久之后释放、嗯、从我们开盘半个小时的分身图其实能看出来是这么个情绪释放，所以说刚才又回到您说问题，后几天会怎么样，后几天来说我们认为还是就是还会有情绪的继续释放，但是不要就是有一下发出来的感觉，毕竟现在还有一些疑点在这儿、嗯、 是，我今天看了一个观点、嗯、就是说目前这个态势还不错，但是还没有找到当年2006那个感觉。 没错， 就是整个的氛围跟2006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没错，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技术上来看、嗯、其实也是调了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的一直被其情、嗯、就是咱们这些不确定的所压着，我们看到不确定性松了，所以才往上缓了一些，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是、嗯、劲儿还没到那种 只是课间休息还没放学呢啊。 没错，所以说大家还是 还得收着点心， 稍微就是还是如果您有获利了、嗯、还是希望您是先把落袋为安嘛，毕竟这样咱们才能去吃饭吃个饭，对不对，吃个冰棍 迎接下一场。 没错，就是这么个感觉。 感谢建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最后这首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大家，明天见。